如果有那行路人和穷人赶上讨顿饭吃，庙里就会施舍给他。于是周围穷人听见钟声，常去赶斋。吕蒙正有时饿得实在忍不住，不免加入这个行列。时间一长，渐渐成了白马寺的常客。这事儿不知怎么传到了刘员外的耳朵里，他十分生气，来到庙中找方丈，叫他不要施舍斋饭给吕蒙正。刘员外是白马寺的一个大施主啊，方丈不好得罪他，便想了个主意，吩咐以后改为饭后撞钟。这天下起了大雪，洛阳城里城外白茫茫一片。吕蒙正已经几天没挣到钱了，决定还去庙里赶趟斋。好不容易听见钟声，急忙赶往白马寺。刚一跨进庙门，就感到气氛与过去有些不同。首先是不见吃斋时的那份热闹，其次觉得和尚们的眼神里似乎有一种嘲笑的意味。吕蒙正有些踌躇，可是熬不过腹中的饥饿，还是硬着头皮向一个老和尚打听几时吃斋。老和尚毫不客气地教训他说，施主，看你模样也是个饱学之士，何不早些去应举，也可得个一官半职，岂不比天天来庙里讨斋吃体面的多？你不想想，你一天来要一份斋饭，一年下来会吃多少？我们出家人全靠施主们的慈悲施舍维持，又拿什么常年供你？做个男子汉也得要张脸皮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就是为了不想给你斋吃，庙里才改为饭后敲钟的。一席话说的吕蒙正满脸通红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心中郁闷不平之气往上涌，不由得从桌上抓起笔来，准备在粉墙上题诗一首宣泄一下。天寒水冻，毛笔尖儿已经冻结，只好放进口中烘化，边烘边写成了两句：男儿未育气冲冲，懊恼舍里斋后钟。还想往下写，怎么也压不上韵，笔又被冻上，身上的寒冷和肚中的饥饿愈发难熬，只好扔下笔，出了庙门，踉踉跄跄走回家去。将近破窑，见雪地上有一串刚踩出的脚印，心想平日里尚且无人到这寒窑，这大雪天会有谁来，赶快走进去一看，不禁呆住了。只见地上一片狼藉，尽是饭碗砂锅的碎片，连仅有的几双筷子也被折断乱扔在地上。妻子正坐在炕沿上拭泪。吕蒙正忙问出了什么事，月娥小姐抽泣着向他讲述了事情经过。原来小姐母亲惦念女儿，担心她熬不过饥寒，执意要来寒窑探望。刘员外拗不过，又想女儿既已吃了这么多苦头，说不定已有后悔之意，于是叫个仆人跟随，带上些吃的穿的来到寒窑。月娥小姐见到父母，止不住的泪水长流。刘员外乘机劝他抛舍吕蒙正回家去，谁知月娥死也不肯。